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56章，残魂魅影。不好！江瑶和穆剑云两人对视了一眼，随即掉头就跑。此时的两人已意识到是什么东西追过来了，是之前墓室里的那头怪物，他果然还在这附近。江瑶说着，回头望了眼漆黑的身后，虽然看不真切，但明显感觉到有什么东西正向两人越追越近。糟糕，前面的路没了！穆剑云望着前方尽头出现的石壁，猛地刹住了脚步。没办法，只能一战了。说吧，穆剑云转身面向漆黑的后方，一把抽出了背后的蓝色长剑，手指抹过剑身，口中念念有词。很快，蓝色长剑的光芒开始暴涨，阵阵能量波动开始萦绕着剑身流淌。穆剑云随即放开剑柄，蓝色长剑便在波动的能量下悬浮于半空，围绕在穆剑云身边严阵以待。只是随着施法的进行，穆剑云自己的脸色却是愈加苍白，丝丝黑气再次蔓延上他那淡灰的瞳孔，显然瘴气的影响并未从他身上完全去除。砰的一声，剧烈的震动又一次顺着地面传至两人脚底。穆剑云的身形顿时踉跄了一瞬，施法也随之被打断。江瑶看着穆剑云白里泛青的脸色，心下暗道不妙，连忙上前制止了对方再次施法。你体内被侵入了瘴气，再滥用法力的话，命都要没了。江瑶正色道，这里既然有壁画，那就代表着有文明在此活动，我们再找找看，一定有其他出路。都这时候了，哪有时间找？刺耳的吼声近在咫尺，前方的黑暗中，一头巨大的影子已越来越清晰。江瑶大惊，连忙拉着穆剑云向后退去，却不料没退几步，脚下便忽然一沉，低头一看，猛然发现自己脚下的一块岩石竟然在触发自动下沉。与此同时，两人身后那原本封闭的石壁忽然震动了起来，紧接着一扇一人高的漆黑暗门出现在了石壁角落。走！两人一看有出口，便也顾不上那么多，连忙在剧烈的地面震动中互相搀扶着冲向黑洞洞的暗门。但就在这时，一股劲风伴随着破风的呼啸猛地击中两人的后背，两人步伐一个踉跄，差点跌倒在地上。与此同时，弥漫的黑气已随着追来的影子抢先一步扩散开来。 快走，别停下！ 江瑶拖着脸色煞白的穆剑云没命地朝着石门冲去，而此时后方的那头巨怪却诡异地安静了下来。江瑶无意地回头瞥了眼，正看到浓厚的黑气中似乎闪过了一抹耀眼的橙色光芒，重重地打击在了那片巨大的影子之上。 这是？ 江瑶一愣，然而还没来得及看清黑气中的情况，又一阵劲风再次袭来，将江瑶两人径直推搡至了石门内。掉入石门内的两人忽觉脚下一空，这才意识到了不对劲，但此时却为时已晚。伴随着崩落的碎石，江瑶和穆剑云的身影瞬间滑入了门内的暗道，堕入了无边的黑暗之中。 星宇顿下脚步，转过头，有些迟疑地望着身后漆黑的甬道。在式神流萤所散发的蓝光之中，只见这条古朴破旧的石质甬道沉默地向前延伸至黑暗，而先前那似有若无的轰鸣声此刻也像引入了无边黑暗似的，变得消失无影。怎么了？走在青羽身后的周文涛也停下了脚步，顺着青羽的视线疑惑地望了望身后。 没什么，可能是我的错觉吧。 青羽摇了摇头，随即将视线移向前方的周文涛，有些没好气地说道， 话说你一个人跑前面干嘛？那里都是瘴气，我的流萤虽然可以在小范围内暂时驱逐一部分，但是你要离得太远可保不住你。 那个，其实我只是想帮你探探路。 面对着青羽娇嗔的责备，周文涛反而有些不知所措，他红着脸挠着头发，似乎有些局促。 前面那么黑，不知道埋伏着什么危险，说不定还有机关呢，我作为一个男人必须要保护好你才行啊。 哼，保护好你自己就不错了，我可不需要你的保护。 青羽瞥了眼周文涛那傻乎乎的样子，又好气又好笑，想发火都发不上来。 我八岁开始修炼，13岁便进入了灵域台，成为了灵域神使，这些年战斗过的妖魔鬼怪不在少数，别用普通女孩子的标准来衡量我好吗？ 对不起，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 周文涛慌忙摆着手，似乎有心想说什么缓和气氛，但憋了老半天都憋不出半句话。 行了行了，现在当务之急还是要尽快出去找支援营救剑云哥他们。 青羽摇摇头，眉眼中似有忧虑。 以剑云哥的身手，我不相信他会败给那只妖怪，不过这里环境如此险恶，时间一长谁也说不准。 小瑶他也会没事吗？我好担心他。 一想到依然生死不明的江瑶，周文涛脸上顿时拢上了一层阴霾。 他的话应该没那么容易死，而且剑云哥也在他身边啊。 青羽说道， 剑云哥哥的修为相当高，在我们灵域台里享有天才之名，9岁便成了灵域神使，也是有史以来最年轻通过灵域神使考核的人。由于操纵式神极为消耗精神力，普通灵域神使一次只能灵活操纵一只式神便是极限，而他年纪轻轻便能一次同时操纵两只式神战斗，比起我来说他的实力强太多了，江瑶在他身边的话应该不会有事儿。 灵玉台，灵玉神使，说实话你先前告诉我那些人界与妖界灵玉台和妖神府之类的事儿，我还没完全消化，我一直以为那些妖魔鬼怪只是神话传说而已，没想到他们一直就在我们身边，甚至还存在你们那样的异能者。 周文涛低着头轻声呢喃着，表情有些纠结。 那小瑶他也早就知道这些了吗？ 是的，虽然比你早不了多少。 青羽看着周文涛复杂的表情，心中暗自叹息，也许是已经经历过一系列诡异事件的洗礼，此时的周文涛对于青羽所介绍的另一个事件并没有表现出太过的惊讶，只是对于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江瑶对自己的隐瞒还是有些接受不了。 别想那么多了，他也是被我们下了封口令才不告诉你这些的，这些暗界的密室不能透露给公众，这是灵玉台的规矩。 青羽似乎无意多说什么，再次迈开了步伐。 那你现在告诉我这些，算不算坏了规矩呢？ 周文涛想到了什么，抬头望向青羽。 我可以向你保证，我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我不希望你因为告诉我这些而被凌玉台责罚。 青羽的脚步顿了顿，他诧异地看了眼周文涛，却发现此时对方的脸上已经没有那股憨厚的杀气，取而代之的是一股从未见过的认真与专注。 傻瓜。 青羽别过头，轻声呢喃着，他感觉自己的胸口似乎涌上了一阵奇怪的感觉，像是纠结，又或是不忍。 反正这里的一切，你很快会全部忘掉的。 突如其来的嘶吼伴随着地面微微的震动，沿着漫长的甬道从远处传递而来。青羽一愣，随即意识到了危险，连忙转身想要拉着周文涛一起跑，却发现周文涛忽然脸色惨白地扶着脑袋，痛苦地跪倒在了地上。 你怎么了？ 青羽见状大惊，而此时周围的震动依然没有平息的意思。 我的头好痛。 周文涛满头冷汗，此时他的耳中像是灌入了千军万马一般，阵阵鬼哭呼啸伴随着几欲炸裂的头痛在他大脑中搅动着。而在这混沌的呼啸之中，他似乎察觉到了一丝轻微的呼唤，仿佛有个熟悉的声音穿透了时间与空间，与他的灵魂联系在了一起。 文涛哥，是我哥，他的灵魂就在附近。 周文涛忽然猛地抬起头，视线直直涌到深处，他挣扎地爬起身，跌跌撞撞地冲向前方甬道，然而没走几步又一次踉跄地倒在地上。弥漫的黑雾中，他感到自己胸口阵阵发闷，每呼吸一口，胃部便传来一阵灼烧般的刺痛，让他的身世也出现了些许的恍惚。 不好，你吸入瘴气了。 青羽飞奔上前，指挥着流萤飞在周文涛身边。淡蓝的光线中，他发现周文涛的眼下隐约有些发青，那正是瘴气侵蚀身体的征兆。 我哥他。 周文涛努力地撑起身子，抬头看向黑暗的前方，模糊的视线中他似乎隐约看到了某个小小的光点，他颤抖地伸出手，却什么都抓不到，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光点转瞬即逝，消失在了黑暗之中。甬道内的震动愈加明显，危机似乎已越来越近。青羽大感不妙，随即硬是托起脸色惨白的周文涛，在流萤的掩护下试图远离震动传来的方向，但他很快便发现那股震动的来源并非后方，而是两人身边的甬道石壁。突如其来的撞击声从两人身边爆响，青羽神色一凛，立马扶着周文涛退开数步，甬道顶上的碎石随着撞击稀稀簌簌掉落。在青羽惊恐的视线中，只见道道裂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甬道石壁上蔓延，哐啷一声，伴随着飞溅的碎石与喷涌而出的黑气，一只漆黑的四指巨掌猛地冲破石墙。在青羽惊愕的眼神中，他看到一张狰狞的怪脸从破洞后缓缓冒了出来。